你消失的一百天，我没了笑脸，怕别人看见。我敏感的神经线，一点一点没知觉，泛红双眼不成眠，它跟着我一整夜，麻痹的脸，特效遥远无解。才发现我整个潜在爱情过敏的季节，正停格在爱情过敏的季节，季节没改变，是想念没断线。双眼不成眠，它跟着我一整夜，麻痹的脸，特效遥远不见。才发现我整个潜在爱情过敏的季节，没知觉。